唱歌，我心爱的燕子歌，亲爱的，听我对你说一说，燕子啊。心情愉快，亲切又活泼，你的微笑好像星星在闪烁。 亲爱房中啊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单秀荣演唱的《开花调》，吕吉红带出的《冰妈妈》。 许我。

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阎维文演唱的《父亲对我说》，运恩凤演唱的《山丹丹花开红艳艳》，戴玉祥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。

县令。